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嚟啦， 继续啦。 啊，即系喺半场时间咧，阿宋主委咧就喺度啊，即系 钓鱼。 啊，唔係釣魚啊，好心機啊， 哭波桑喺度， 哭波桑啊，佢愛隊咧啊，槍手阿仙奴咧就慢慢 走火， 係啊，而家要係護級啊，本來咧我著咗件阿仙奴嘅球衣嚟嘅，不過我哋直播室太温暖啦，所以我除咗， 佢唔想刺激，唔想刺激我，即係琴日。 講真啦，我著翻嚟係為咗刺激你嘅，不過我先熱嗰頭啫，除咗啫。 好啦，我哋繼續講呢個 NCC 嚇。 係啦，嗱，咁 啊，空埋少少波桑啦，即係嗱，即係講開波就何容興的足球世界，因為即係疫情嘅關係咧，咁我哋咧就暫停先，咁啊直接另行通告 ，OK？ 咁啊，希望即係不久將來好快咧，我哋就會即係繼續 疫情過後啦。 係啦，疫情過後我哋會繼續呢一個節目嘅。 係。 咁啊，球壇咧今日咧亦都啱啱開節目之前咧都睇到一單 嘅信息消息嚟嘅。 嚇！睇到一個即係唔係幾開心嘅信息啦。即係講利物浦以前嘅教頭，可能大家都會記得啦。 啊， 咁啊，侯利亞。咁啊，因病就即係過世啦，咁又呢個都唔係幾開心嘅一個信息嚟嘅。OK， 咁啊，今朝早咧就阿仙奴就一個更加唔好嘅消息啦，0-1輸咗俾搬尼一支護級球隊，仲兼且咧就俾人趕咗一個球員出場，咁就即係唉，好不智。 好啦，我哋咩？因為我哋旁邊嗰兩位咧，對依個就真係唔知道我哋講緊乜嘢。 嗰個唔識波嗰個喺度不耐煩。 佢嘅起咗翻落竇啦，我哋好翻。 唔係最大問題就。我哋呢個節目咪講呢啲咁啊！屌你，你中意講你要講個，你要整個天天天籃球。 好啦，我哋翻翻嚟啦，而家 發球 發曬頭啦。咁頭先 我申請搞個天天天籃球迷時段啦。 好啦，咁咧我講翻 NCC 依個叫做係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啦嚇。咁依個網際網路咧，即係我 Internet， 其實依一個咧就係話正式名稱嚟㗎，即係。正式的即係我哋網路上面嘅名稱嚟㗎嚇，嗱即係學識名沉啲嗱，咁咧就係講到嗱依個草案裡面咧，咁其實有幾樣都幾辣嘅，咁頭先講過啦，要登記啦，咁其實意味住咧，你唔登記嘅話就唔可以進行相關嘅業務喎，咁咧去咗係拉人封艇嘅喎，嗱依個係好大隻問題嚟嘅，非常嚴重的問題嚟㗎，好啦，咁咧。再嚟，去草案章第13條就講到啦。網際網即係依個服務事業所提供嘅服務內容，不得有下列情況：一、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妨礙國家安全。好啦，邊個去認定？邊個認定？嗱，如果其實妨礙國家安全嘅話，根本唔使 NCC 做嘢啦。是不是 有國安化又有反滲透化。 喂，你講當局已經去拉人啦，係咪啊？需唔需要你 NCC 去做嘢咧？係咪啊？喂，嗱，依一個跟住妨礙公共秩序，嗱，依個係非常之空泛嘅，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公安法係好空泛嘅。啊，當日要嚟係做乜嘢？公安法係防止黑社會噶嘛，係咪啊？但係而家咧用喺對付乜嘢？我哋一啲平民老百姓身上， 嗯， 係咪啊？嗱，依一個。條文佢寫得好好嘅， 係啦，簡單啲講啦，譬如有某一間電，即係網絡上面嘅電視台，或者網絡上面某個人咧就話：喂，食咗瘦肉精嘅豬肉咧就會癱瘓嘅，咁你可以用公共呢、這個。妨我呢個公共秩序嗰個罪名可以告佢嘅喎， 係啊，冇錯，係 嘛， 係啊， 冇危險喎呢啲， 係啦， 所以即係大家唔好睇小呢個 NCC 裏邊所有呢啲咁嘅法案草擬， 係啦，嗱，或者好似我哋喺阿扁年代啊，就紅三軍嘅時候，呼籲大家去圍呢個總統府，依、這個屬唔屬於危害公共秩序？ 絕對係， 係咪？他有權， 阿扁都話我當時幾撚想刪咗呢個 TVBS 啊，大佬， 啊、 但係佢都冇做，佢話我都唔做， 係啦、 啊，係咪你班哇？你班咪徒子徒孫冚家產咁撚斗膽關呢個中天新聞台？ 係啦、啊，嗱、嗯，依、嗯這個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啦。另外即係喺第十二條啦，咁又講到咧就係話依個不得未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取得許可之大陸，即係總之咧。嗱，你咧就未經許可咧，就唔可以就同呢個大陸嘅接收，譬如去嗰個奇藝， 嗯， 佢刪咗奇藝噶啦，即係台灣嘅奇藝依、這個依、這個服務，係嚇、啊，即係等於 Netflix 之類咁嘅。好啦，咁佢嗱你咧未經批准咧，就唔可以提供呢啲服務嘅。好啦，嗱依一度可能即係仲可以，即係喺爭議啊，大家喂我哋即係等於你唔使批准，等於就係話大陸嘅電台啊、電視台咧，就可以直接係落即係 落入落户台灣， 唔好落户，好憎用落户依個咁，即係進入呢個台灣嘅。我咁，但係其實而家我哋喺網絡世界裏面咧，其實都依樣嘢就都冇乜。特別嘅，咁當然你話管制一個對台灣有依個危害嘅地區，有一個咁嘅， 嗱唔使描述太多啦。總之嗱、你一有呢啲咁樣嘅所謂法例嘅議定去管制呢啲咁樣嘅所謂新聞自由咧， 就可以無限做噶啦。 其實 中天咧，中天係一個所謂新聞自由，其實牽涉到言論自由。嗱，而一個嗰、那個係牽涉到傳媒，而家依個條例。是牽涉到所有的一般平民老百姓、啊、你不要說、哎、我自己開個直播講嘢，不好意思，你的直播會影響到你的直播服務提供商，是可以不給你講嘢，他不是直接影響你，譬如錢兄的節目，他不會說直接錢兄你有沒有做，只不過他告訴你的服務商知前興依家依啲咁嘅嘢，你容許依啲咁嘅人喺度講説話嘅話，啊你成 啲問題， 你咧就成日喺度教佢，就煮依個啲即係啲改良中餐，啊我哋好唔中意，嗱如果你再俾佢嘅，你再俾佢做嘅， 唔使舉咁多例啦。總之就係、是、嗱、新聞自由基本上係唔可以控制嘅。 或言論自由 係嘛？因為你一控制咧，其實就係、是、喂所有到時政府就可以控制所有唔啱聽嘅嘢，係 啦， 即係此例一開啊，係萬萬不可。 喺中天嚟講，好明顯去限制咗，即係一個用一個換照去涉係鉛制你嘅新聞自由。喺呢個條例裏面係更加擴大到我哋一般嘅老百姓嘅言論自由。 因為今日佢可以用呢個方法對付中天嘅話，其實佢可以用呢個方法對付所有佢唔中意嘅電視台。或者是新聞機構， 是 所以奇奇不可的這個缺口一打開的話，你給這個政府有這個權限的話，好了，今天你民進黨執政而已，將來不知道，我不知道國民黨會執政，不知道哪一個黨執政的話，喂，那麼將所有親民進黨親綠的電視台執行行不行， 或者是 用這個這樣的 例，或者用這個視聽服務管理法， 是嗎， 去關曬所有你的直播，好像是館長嗱、管長而家就去就依排就立國民黨啦，但一排去立民進黨嘅，係咪管長你可以用一管理服務管理法就禁聲嘅喎，可以？ 所以即係呢個缺口就係大家覺得唔好啊！屌你喂，要對付共產黨，梗係要咁啦，個親佢係紅梅嚟噶嘛，撲街嚟噶嘛，梗係要關佢啦。嗱，一時之爽梗係得啦，係咪？但係呢一個影響你個權力俾個政府咁大嘅話。將來他就可以對付所有的傳媒，他不喜歡的傳媒。好了，第二個政黨 上台的時候，他一樣可以對付其他的傳媒。這個就是為什麼說所以不要用這些立例去管制新聞機構一些傳媒，就是這個意思嘛，是吧？我們經常說我們台灣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我哋要對自己有信心先得噶嘛。大佬，你對自己冇信心，屌你原來人哋一擊就即破嘅，咁啊唔撚使做啦。咁你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嗰啲攞嚟做乜鳩先得噶？成日強調唔好意噶，原來係咁脆弱嘅。嗯，是吗？你要对我们自己这个人权、民主、自由、法治是有信心，可以去击败所有的一些专权的话，那你就不怕啦。你去用法例去管制这样、管制这样，政府的权大到这样的话，你这个政党是不是永续执政先？ 唔係佢想永遠執政啊嘛， 咪想就另外一回事啊，咁你唔係噶嘛， 佢而家用盡所有辦法去永遠執政啊嘛。 而家最重要嘅問題，最重要嘅問題，佢冇為呢啲所謂即係呢啲咁嘅係國為外國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論下一個定義，點樣為之違法？佢冇一個實質嘅一個定義喺度。即係你講乜嘢為就係、危害國家安全，佢說了算。 唔係佢而家， 即係而家我哋行出街嗌句一個口號，點為之？佢冇從來唔會，佢話你係係，依個就好危險嘅事情嚟㗎。 嗱，即係我哋舉個例啦， 難招啊嘛佢。 即係反共反對咩咧？大家去批評美國呢個六十年代嗰個所謂麥卡錫主義， 係五十年代。 咁你大家都批評，哇！屌你當時暴風捉影啊，冚家產一啲啊，同共產黨一少關係就拉，你都批評。咁你而家同香港唔係同台灣而家，你將個麥卡錫主義搬咗嚟台灣啫嘛。然後你哋拍手掌喎，係嘛？美國當時你哋都屌鳩佢喎。喂，當時連呢、這個查理士卓別寧都話佢係同共產黨有關係，都要監視。然後你哋屌鳩佢啊嘛，係嘛？喂，當時屌你哇！屌你反共政反到上曬腦，咁你而家同你呢班人有冇分別啫？冇分別 嘅。你一邊鬧香，你一邊鬧香港啊！你就即係呢個林鄭政府啊，用呢個國安法空泛講法去箝制呢個香港人嘅言論自由。你喺度鬧，另外一方面你支持台灣嗰邊小英政府用同樣嘅手段去控制人民嘅言論。你咪精神分裂啊！ 好嗱，咁我哋讲一讲啦。嗱，咁啊喺呢个世界人权日啦，吓咁即系12月10日啦，咁即系亦都系美丽岛事件嘅41周年吓。咁啊呢个前六位啊，即系前民进党嘅一个立法委员啊，林正杰啊，咁呢个咧就批评即系喂，咁你小英政府咁样搞法唔掂喎。佢话咧，民进党而家连查禁中国儿童刊物。他講呢個係咩咧？咁原來咧喺上兩個禮拜咧，有一本即係大陸嘅一份刊物係點寫咧？即係講一個武漢肺炎。 嗯。 咁佢有個即係我唔知係真係小朋友自己寫呢本書啊，亦或係一個作者去用呢個兒童嘅身份去寫一本書，就話啊，即係佢爸，即係佢盼望個爸爸翻嚟，佢爸爸咧就係醫生嚟嘅，投入咗呢一次喺呢個武漢肺炎裏邊咧。就即係一直都冇翻嚟，咁所以咧就即係好掛住個爸爸，希望佢能夠即係可以早啲翻嚟啊！即係當疫情減退之後，咁呢本書喺最後嘅時候咧就寫住咧係武漢加油，中國加油，咁喺台灣賣，咁結果就俾人檢舉，就即刻咧就下架。嗱咁所以咧就佢林正傑就話：喂，連中國兒童嘅刊物咧都要禁。嗱佢個講法係咁樣講法，即係呢本書作為喺大陸嘅作者，佢寫個咁嘅書，其實都正常啊，武漢加油，中國加油。咁但係去到台灣就呢個就政治唔正確啊嘛，咁啊，所以咧就話你要下架啦，即係連圖書館嗰啲嗱嗱聲都收鳩埋噶啦。 咁你其實如果咁睇法咧，你綠色政府咧嗰、那個政治、那個政治取向都 好脆弱啊， 好緊要喎、 啊， 真係。 嗱好啦，咁佢話咧，呢、這個喺戒嚴時代啊都未見過嘅，即係咁樣禁一本書， 即係兩樣年代。 係啊。他說自己固然不喜歡中天，林清潔都不喜歡中天，好像我 們一樣，我們都不喜歡中天的。 他說但是民主社會絕對不允許查禁別人的言論，民進黨做的事非常嚴重，可謂犯了民主的大忌。過去他在民進黨時期大家都不分統獨，認為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這個叫台灣自決，但是現在光是統獨台灣就已經先行內戰，民進黨變成法西斯，比蔣介石還可惡，變得比國民黨更的白色恐怖100倍。 盼望呢個民進黨改過自身，若不能改，老百姓就推翻他們。 我補充少少，即係林建傑喺講到呢個民進黨查禁呢個書籍嘅時候咧，佢就講到啦：喂，過往戒嚴時候咧，只有國立編譯館呢個國家嘅呢個出版社嚟嘅。教科書先要審查，佢先審查嘅啫，其他都係咩？出咗 版再查， 出版咗覺得你唔啱，就查禁你啊，告你。當然呢個係唔好啦。 同埋咧，同埋係出咗幾本幾版先嘅喎，即係唔係一出？譬如你當時美麗島有一本叫做就叫美麗島啦， 美麗島雜誌， 喂，都俾佢出版嘅。當時喂，日日都鬧政府嘅，係咪？即係期期都鬧政府嘅，咁佢都出版咗幾期先，有啲期就好離譜，咁先禁你一本。就唔係一出版我就已經屌你唔撚俾你出版啦，而要你俾你倒十字寫咧，直情執鳩咗佢，冇嘅，你可以仍然繼續出版。你出版咗之後，我再審查你，哦，喂，裏邊有啲嘢都講得太離譜喎，咁你先查禁你嗰本啫喎。 嗯， 所以而家。你個民，嗰時林鄭潔批評民進黨政府就話：，哇，屌你仲衰過嗰陣時。 喂，而家 嗰陣時我都覺得衰噶啦。 而家直情係走向呢個共產，即係中共嗰一套嚟嘅，小英政府、綠政府啦，做嘅嘢，全即係政治審查方面，而家完全係做咗同中共一樣。 當然啦，佢而家就即係民進黨政府就當然比兩蔣年代就聰明啦，披住呢個民主嘅大衣，係咪？即 係 做所有嘅嘢，我都係為民主嘅，係嘛？呢啲咁樣嘅唔民主嘅嘢咧，所以咧我哋要殺咗佢。咁大家咪覺得拍手掌咯，係嘛？但係呢個民主嘅大衣下邊嘅所做嘅嘢。是仲衰過兩蔣年代嗰個白色所謂白色恐怖時代嘛？ 咁所以咧，有啲即係以前啦，阿林鄭月嘅起份量都幾重。 嗱咁啊，另外一位就更加重啦，呢位張俊宏啊，咁啊，我哋有個老友啊，欣欣講嘅老友嚟嘅，咁啊，啱啱就即係坐完監係大概出咗嚟年零到嘅啫，啊咁啊。都是因為一啲 係講張俊雲啦，唔係講咩 嘢啫。張俊雲啊，咁啊，即係都係因為一啲即係啲所謂前債啊嗰啲咁嘅嘢，坐咗幾年監，咁啊八十幾歲啦，呢個人家啊，即係都係民黨外到民進黨係一個都係重量級嘅人馬嚟嘅。 黃欣山係六十年代已經係認識嘅朋友嚟。 咁好啦，咁佢嘅話咧，佢啊慨嘆啊，佢話高齡八十四歲嘅佢啊。仲要嚟高喊佢哋嗰個年代奮鬥而嚟嘅所謂民主，即係話喂屌你！我而家仲要爭取民主，林家產理論上 民進黨執政就應該得到 民主啦，應該全面民主噶啦。佢話我哋而家仲要行出嚟去爭取當年我哋要爭取嘅嘢， 因為所謂捍衞人權啊，我哋言論自由，佢咧就話美利島事件到而家四十一年啦。想不到我仲要為了捍衛人權站出來，捍衛人權是什麼呢？就是講的言論自由。 他說呢，現在是人治而非法治的民主，證明革命尚未成功，他說使命未竟，他還感慨台灣歷經了四次的政黨輪替，仍然都是新的舊時代。 新 的舊時代，這個 好東西，好東西，新的舊時代， 即是現在是新的，但是都是去回那時候的年代。他還說相信大家能夠集結替這個可憐的國家迎接新時代，但只要人權不能彰顯，老頭走了。這個老頭就是說長官，這個老頭走了，我還是會承怨而來，就是說我希望我的願望我仍然 就算老頭已經走了，我今天終於站出來，有多痛苦啊，八十幾歲老人家，當年冚家產我盤住坐監殺頭 你爭取嘅嘢， 你爭取嘅嘢，今日我仲要出嚟，係嘛？咁所以咧， 就諷刺嘅時候，即係諷刺就係 呢班黨外呢班大佬就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啦。 最諷刺嘅就係民進黨執緊政噶嘛。 你可以講林鄭潔或者依個係阿張俊雲咧，係比較係早期啦，咁可能係已經係 即係老後啦，老輩啦，老鬼。 第一個 過氣啦。 嗱，大家有聽過即係一路追開我哋節目嘅，咁其實我哋之前有聽過一個叫喜樂島聯盟， 係， 咁呢個係深綠組織嚟， 呢個係李登輝嘅李登輝嘅台灣。呢、這個台聯黨， 呢、這個係 比台聯黨仲要台聯黨嘅， 係呢、這個係密錄嘅，淨係 密錄， 淨密錄嘅。咁啊，前主席咁嘅施政福，佢啱啱即係先辭任呢個主席嘅。咁點解要辭任咧？咁佢係都喺呢、這個即係呢個集會上面講啦。啊，關中天真係太扯啦，真係太離譜啦。啊，如果真係叛國，咪用呢個講法查辦案。我同阿謝剛講， 我哋一直都講緊㗎。 只要沒有逾越叛國、鼓勵暴力、鼓勵犯罪的紅線，就是言論自由。 嗱，依個即係我哋一向所講嘅。好啦，如果你有犯罪嘅嗰、那個行為嘅，你咪發辦去咯。 唔係，我覺得最簡單嗱，中天嘅中國時報又好，即係個旺旺集團啦。喂，蔡顯明就喺台灣，咁你咪查佢資金來源咯。係嘛？佢資金來源，哦，屌咁樣，原來你冚家產，你中國時報到中天電視台咧，都係由共匪暗中俾錢資助嘅，咪拉高咗個炸蔡顯明咯。佢你講咁多做乜查啫？ 你話咗依個。哦、啊，佢真係真心交嚟嘅，啊，咁佢冇收到中共錢，不過佢咧就係即係違反港，喂，你咪捉佢咯，係咪啊？ 咪咯，我都話國安五法又有，反滲透法又有，喂，呢啲真係好似香港國安法咁樣無怨忽界嘅。 你中天講咗邊一樣嘢違反港法？拉去咯，連個主持人都拉埋咯，係咪啊？好啦，咁呢個施永峰講啦，啊，如果用粗暴嘅方法，即係而家咁樣嘅方法，去把中天關掉，官逼民反，將加速第四台嘅滅亡。啊，呢個第四台咧，即係我哋而家全即係公共頻譜。啊，咁其實而家大家即係同香港嘅一樣啦。我公共頻譜嘅電視台咧，其實而家經營都開始困難，因為我哋網上衝擊太大啊。好啦，未来若有另一个党全面执政，时不时就关掉三文治， 唔系咯，即系等于我讲咯，系咪？ 三立文视、自由时报，咁我系咪关？如果有第二个，唔一定系国民党，可能有 下一个政党上台， 系啦。 唔系，咁问题系根本系唔容许有另一个政党上台。 咁你即系除非你真系保证你可以永续执政啦， 就系咁样啦。 施政 就系做呢啲嘢啦。 施政峰，你就冇得话佢系投共啦，佢坚决台独分子。他立場一向就 是思想不正確， 張俊宏都是仲係堅持台獨的啦，係嘛？ 施政峰 就唔係啦，林鄭月娥統派嚟噶啦，林鄭月娥。 咁施政峰就話推動獨立建國是為了保障捍衞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亦都促成了建獨立建國。嗱，依個係非常之重要的，即係如果你話哦，執政黨可以任意非為嘅，咁。咁系咪下一个政党？ 嗱嗱，咁其实咧， 禁你，禁你依个就 要明嘅会明嘅，唔明嘅 都系继续瞓紧。 落去灯笼，点记都唔明。 继续瞓， 即系一啲反共上晒脑嗰啲咧，就觉得中天梗系要关佢啦。屌你，我唔捻用咩理由，唔理用咩手段，就算合法又好，唔合法都好。关鸠咗就啱噶啦， 咁你翻大陆住啦，乜都唔使讲法咯。 即系如果 即系执政党要乜就得嘅。 如果佢哋咁啊，反共上到反到咁啊，系咪就咁咯？系嘛？好啦，唔讲呢啲啦，我哋讲仲有冇啊？我哋讲下啦。苏贞昌，我哋买呢个买漫画几好啊？ 系啊，嗱，苏贞昌咧，咁咧就嗱，因为咧三倍嗱三倍券咧就到月底咧，即系我哋年底咧就 停用啦， 就到期啦。咁啊，再唔用咧就变废纸噶啦。咁所以咧啊，咁啲官员咧都出嚟提醒一下大家快啲用呢三倍券啦，包括阿小英啦，啊，包括阿苏贞昌，苏贞昌咧咁就琴日咧就去买书咁啊。買出書啊，俾阿 孫女 外孫女啊，咁咧就買咗三本書，咁就用咗係2000多元。好啦，問題點解會成為新聞呢？好嗱，我哋睇一睇嗰有段片嘅新聞片嘅。 拿着整篮漫画准备要结账，收银机画面清楚拍下这一串数字0372224403，院长又弓弩帮孙女买漫画。 他主要用这个三倍券呢，是想要提醒民众，这个三倍券啊，只剩下最后的十多天可以领取使用。 哎， 好，嗱，喺中天同文视嗱，喺中天嗰度咧就会见到个数字，嗰、那个数字系乜嘢嚟嘅咧？就系我哋上次讲啲牛肉面事件，阿丁义明嗰度嗰个乜嘢啊？那个系。 即係有統編啦，所謂 統編統一編號係乜嘢嚟嘅？ 即係報帳可以。 依個咧統一編號咧就係話你依個機構喺個財政財税財政部裏面一個等於人嘅身份證，你只不過你財政部或者財税局嗰度一個身份證嚟嘅。 嗯。 嚇、啊，咁咧依個編號就代表咗行政院啊，可能係院長辦公室嘅。係 啦。 係啦嘅編號嚟嘅。咁我財政局就係打嗱，依個係乜嘢咧？嗱，因為咧我哋需要可能係要報帳啦。 嗯。 喂，你唔可以好似過往咧就係即係啲行政首長俾人嚟救病嘅原因咩？喂，佢哋啲。 報帳嗰啲會計人員， 買奶粉啊，即係呢個紙尿片啊，都用咗呢個所謂公家嘅錢。 係啦，咁咧佢就太瑣碎，咁佢咧就會用一張大嘅，就係代替咗細嗰啲咁樣。嗯、好啦，咁而家就唔係啦。嗱，我哋咧就所有嘅發票打咗呢一個，就證明真係呢個單位買嘅，呢、這個機構買嘅。啊，咁就冇走雞啦，咁就統一編號就係咁樣用嘅。好啦，咁我哋上次喺阿丁義明嘅嗰、那個事件牛肉麵事件上面就係話，誒俾人發覺咗，佢用咗打上咗，亦都係行政院嘅呢個係 買咗100碗牛肉麵， 係啦，個統一編號， 即係用個公家錢。 你係咪用嚟報帳㗎？報公家帳㗎？咁之後咧，咁佢唔係，就唔會報帳嘅。咁今次一樣啦。蘇英昌就被人發覺，佢仲好多記者，即係佢要嚟推，即係推廣，即係宣傳呢個大家快都用三倍券啊嘛，嚇咁依個啱嘅，即係你做呢個 提醒下啲民眾啦， 啱嘅提醒啦。但係點解你會用到依、這個有依個統一編號出嚟？ 即係結果咧，係由行政院俾錢咧去幫個孫女買咗幾本漫畫。 俾人搞錯， 喂，即係入政府帳啦。 入政府帳問題乜嘢？你三倍券本來又唔係用自己請錢噶嘛，你用政府錢噶嘛，你跟住再去報帳，咁你真係變咗咧？ 有得收添喎，仲 收有得收㗎， 有得收添。係啊， 跟住有人就話啦：，喂，唔止㗎，佢跟住嗰啲書啊，攞去拍賣，攞去 bid 咗去。又收筆咁，其實出手 嘅。咁所以咧，即係後來即係記者發現咗咁佢，唉，梗係追問啦。咁所以就話：喂，唔係啊，我即係又搞錯啦，係咪？又係 咁容易錯嘅。 又即刻仲用現金一買咗佢翻嚟啦。 啊，唔係就重開發票。 係咁，即係佢自己俾錢咯。 咁咪唔使俾嘅，因為嗰個三倍券嚟噶嘛。 咁佢用曬二千幾蚊噶嘛，大佬咁要補錢。 冇冇唔使唔使，佢換發票啫。佢開咗舊張紙，開咗就換咗發票嘅啫。 所以即係話咧，如果記者唔發現嘅話，咁咪 過關啦， 過關啦， 由政府俾錢咯，係咪？即係人民嘅納税錢就幫佢孫女買幾本漫畫咯，係咪？ 問題在於佢，我唔知嘅喎，都唔關我事。問題在於邊個代佢嗱？大家見頭先片中見到啦，其實佢自己攞啲書去到櫃台，好啦，嗰、那個統一編號邊個俾店嗰個店員？個店員唔會咁醒，一望到阿蘇貞昌額頭就有個， 同埋佢唔會記住呢個統一編號噶嘛，大佬，梗係你俾嗰陣知噶啦。 咁邊個咧講咧？我相信阿蘇貞昌佢都自己都真係都唔會知道個統一編號。係 應該啲佢啲馬仔咧，嗰啲即係嗰啲助理咧幫佢搞。 係啦， 即係嗱，我都相信係一個唔小心嚟嘅。係 啦， 即係二千幾蚊屌，唔寫報帳啦，同埋咧都係呢個消費券嚟啫。 但係問題出嚟，蘇貞昌佢唔會攞報帳。去啲幕僚，去啲助理，會唔會攞咗報帳？嗱，依啲隨時真係喺大家唔知道情況之下，嗱，依個問題出在佢嘅幕僚點解會叫店員輸入依一個統一編號？即係好似我哋上次丁義明，點解佢嘅助理會輸入個統一，即係俾個統一編號嗰個牛面店家呢？是咪啊？咁咩原因咧？係疏忽咧，定係話佢哋慣常嘅做法？慣常做法，所有 即係買乜春嘢咧，都係咁噶啦。 係啦，見到院長買嘢，我就總之咧就喂問題好大啦！依樣嘢見到院長，院長佢從來佢唔會話依我自己嗰樣我自己噶嘛，係咪啊？ 唔係，所以咧，我覺得咧。屌你！即係美國咧，應該要制裁埋蘇英昌，即係制裁埋呢啲咁嘅官員。屌個撚個都要現金找數。屌你老味！林鄭咁樣買嘢都會俾現金。 嗱，好奇怪嘅喎，依個做法咧，其實當年咧，佢坐馬英九政府係坐得最多嘅。係 啊， 即係話你要用政府錢去買自己私人嘢啊嘛，坐國民黨坐得最多嘅喎。 嗯。 咁而家又自己用翻啦。 嗱，其實咧坐國民黨嗰度咧，其實一查出嚟咧係 所有官員 都有。包括文旅 大小 都有， 大小嘅手即係部會。 你如果你要按即係遵即按照呢個馬英九個咁嘅做法咧，其實所有官員都唔掂。 係由中央到縣市到依個係可能係區級 咁，但係捉國民黨好恰啊嘛，所以馬英九當時市長嘅時候咧，咪犧牲咗兩個咯， 啊、 一個用坐監添，一個用刁官。我哋識個阿鄭安國，咁啊刁官咯，佢本來市。是馬英九的 秘書長 嚟噶嘛？咁佢就刁官，咁另外佢另外一個財，即係同佢管理財嗰個就坐監添。咁其他官員冇事，因為 知體大啊， 冇錯啦， 屌你咪一慘一慘嘅，個撚個都有份。 由中央開始， 呢啲係呢啲係陋習嚟㗎。 唔係因為佢有啲數係咁樣嘅，有啲數咧就係、是、唔問你同嗰個公務上嘅關係，因為佢有筆公務費咧係俾你支出嘅，其實就唔理你係用乜嘢，總之你有單翻嚟我就照俾。咁但係查落去之後，喂，屌你咪買紙尿片，你又唔加餐，你都用公費，你唔係嘛？即係佢 assume 你係攞呢啲錢嚟係公務上嘅便利， 冇錯啦。 咁但係當你連私人嘅嘢 都入， 而呢個私人就係真係好私人， 石子用嘅， 係嘛？咁你要諗啊，底褲咁你冇理由屌你報公帳啊，大佬。 咁你私人你食餐飯， 咁私人佢都冇得講啦。咁私人食餐飯，你可以話你可以話同啲其他官員啊，同啲客食飯係冇問題啊嘛，係咪？呢個冇得查啊嘛。但係有啲嘢真係好私人， 俾人睇到你買卷廁紙， 係咁，所以 買件牛肝，咁 所以係嘛？當時個情形係咁樣嘅，咁但係後嚟一查，哇！屌你老母，個個都有份，唉，唔好搞啦。 嗱，呢個阿馬英九講係呢個係法例殺人。咁其實所有官員佢根本就唔想去違依個法，但係咧佢個制度之下係所有人都會 共業啊，呢個共業啊， 係啦。 好啦，我哋休息翻就再嚟。